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我哋翻到嚟第二節啦，咁跟住譬如話啊，頭先阿張學勤亦都講到啦，我哋嘅透過想像啦，嚇其實咧係好真實嘅一個嘅狀態嚟嘅，即係每個人嘅身體啊，或者係感覺感受入邊啊，甚至乎可以令到一個人嘅能力強化啦，嚇令到佢可以甚至乎，我哋成日所講心想事成啊、性啊嗰啲嘅嘢咧，其實都同我哋呢個想像好有關係嘅，嚇咁但係同時之間，我頭先我哋亦都係講到嗰個前世今生嘅嗰個嘅研究啦，即係咁跟住又點樣樣咧？ 我嗱，因為我就協助性質啦，咁所以咧，我呢個主要咧都係成為一個體驗啦，係咪？咁就第一，無論係同即係當陣時即係搞催眠，即係比較前衛嘅朋友去傾。或者係一啲真係喺坊間裏面咧，係其實當時都唔係好活躍嘅，唔係好多人知道一樣嘢嘅。 台灣我覺得多嘅。 台灣個當時好多，其實我寫書嘅時候廿幾年前已經好多添啦，已經係舞台上面做添都有。即係但係呢個唔係香港個文，即係香港個文化唔係咁樣，即係所以當時都唔係好多。其實到而家都唔算好多，而家近年又好似又多翻啲，但係都唔算好活躍嘅。咁而我哋會留意就係話，究竟佢哋會點樣去演繹啦？即係呢件事係咪真定係佢點樣 articulate， 即係點樣去演繹究竟前裡面嘅經驗同前世之間嘅關係啦？佢點樣做啦？咁樣等等。咁由於唔係好多，即係唔係好活躍啊，咁所以咧呢個 project 後來咧，我哋都係即係叫做不了了之啦。即係冇好仔心啦， 即係可能啲 唔係好多例子啊，可以做 得 好深入啊。 唔 係 好多人翻得到，即係所謂翻得到，即係見得到一啲嘅影像出嚟。 就算見到，即係我自己都見到，但係都唔代表啲乜嘢㗎。即係因為你冇辦法去證實到任何關於呢個前世經驗。例如去到某個地方，咁你點解會發現到嗰個人係你即係在身嘅某人咧？咁樣你點樣認到咧？樣又唔同嘅咁樣。咁你能唔能夠用翻嗰陣時嘅語言咧？咁諸如此類，其實好多前世嘅回溯嘅時候咧，都好多理論上面嘅問題嘅。咁而即係講開，例如即係我做嘅研究裏面就係例如前世今生裏面，咁最多人引用嘅一個例子就係Dr. Wise 啦， Brian Rice 係啦 ，Brian Rice 啦咁樣。咁佢寫本書咁啊，翻譯咗就係《前世今生》啊咁樣，最出名啦。雖然其實仲有嘅， 四本定五本。 咁而《前世今生》裏面咧就講嗰個案主，就係一個 Kevin 啦呢個人。咁個 Kevin 係佢當佢做前世，其實唔係做前世回溯，係做催眠， 係做催眠， 係 regression， 即係咧係揾翻童年，即係逐步咁褪翻之前細個嘅時候，褪下褪下之後褪咗落去前世嗰度，咁跟住就出現咗，哦，原來咁樣可以去到前世嘅，咁佢又真係好多，跟住我八十幾個世揾出嚟添，同時呢本書有兩個好重要嘅，即係值得探究嘅地方。第一就是其實本書裏面咧，究竟係咩個前世經驗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喺本書講得好清楚，喺一世，即係當呢個 Kevin 喺一世同一世中間咧，佢一個狀態，一個狀態咧就係有啲幽冥大師會走出嚟講嘢，有啲守護靈會走出嚟講嘢，唔係把聲，即係唔係佢個唔係佢個嗰個 personality 嚟嘅，係另外一啲。所謂幽冥大師咪守護靈靈出現，佢講嘅甚至靈出現嘅。如果咁講法咧，同我哋一般嘅所謂嘅前世今生嗰個理念唔係 完全一樣咯， 唔一致嘅。相反就係話，如果裡面有靈嘅出現嘅話，咁就會出現咗個問題，就究竟呢個係呢個經驗，究竟係一個前世經驗啊？定係有靈嘅附體嘅經驗咧？因為我哋 能夠講到一些過去的人的一些經驗，過去那些人的經驗我們能夠找到，過去那些人的經驗 代不代表那個是我呢？ 那個可不可以是靈體來的呢？ 可能不是我，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其實 只不過是我 catch 到另外一個人他的 information。 這個挺 interesting 的，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這樣講法的話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了，所以就是亦都引申到前世經驗裡面，有些人就會提到其實我們怎樣去判斷我們接觸到一些所謂過去的人的一些 memory、一些的甚至他一些的狀態是一個什麼的現象呢？究竟是一個前，這個屬於我的前世、我是他的下世、還是這個是另一個獨立的 這個人 的 靈 的 甚至是鬼魂來的呢？ 是啊， 只不過他不是漂浮，是在我們裡面住了，那就是附體咯。 是啊，鬼親身， 所以我分不清楚的。咁亦都可以，一陣我如果有機會再講到的話，其實可能我哋每個人都係鬼上身 嘅。有個位得意嘅嗱，我聽過有一啲嘅前，即係做前世催眠嘅一啲嘅説話啦，一啲人佢所講咧，當佢去做前世催眠，如果佢做係超過一世嘅時候啦，咁啊，佢可能佢會見到，首先佢喺嗰個場景入邊，佢知道自己係邊一個先啦，呢個好 make sense 係咪？然之後咧，佢會見到咧中間，因為去到前世今生就通常我哋會牽涉到因果啊嘛，係咪？因果業力係嘛？咁就會你會佢會可能見到係啊，假設咧嚇，假設係有六世咁樣樣嘅，可能係四三五一二六嗰啲嘅關係，咁同埋係咧會有人喺度嘅。譬如個人，可能我前世認識得 Jonathan，我知道以前咧揾只狗嚟趕過嚟咧，恰鬼我嗰個咧就係一條友嚟噶啦嚇。雖然個樣唔一樣嚇，佢會認得到嗰啲人同佢嘅關係，同埋對翻到今世嘅時候咧，佢可能嗰個業力上邊嚇，所以今世咧阿 Jonathan 咧成日都會請我食飯，所以 你嘅想像都好大，一個 visualize 嚟 嘅，一個 imagination 係咁。所以其實會當佢去到點解話有啲人話所謂前世療法啦嚇，有用就係佢見到業力咧嚇，即係我唔敢講係咪一定有啦嚇，咁。令到佢今生咧就係、有啲嘅嘢佢累積咗，譬如話假設係阿 Jonathan 要即係揾只狗嚟咬我嘅，咁今世我見到佢咧，佢成日請我食飯，咁但係咧我其實又好鬼憎佢嘅，佢係咁我好唔中意佢嘅，咁其實我要學懂嘅就係咧，即係你要化解個業力啊嘛，係咪？我要學懂嘅就係、即係除咗有啲人就覺得係還你嘅，係嘛？你要還翻俾我咁樣，但我又唔中意嘅，咁其實呢個咪再製造業力咯，係咪先？咁你要化解佢就係、是，我要接受 Jonathan 嘅原諒，所以應該俾佢請我食飯。 冇錯， 即係或者係，我完全接受咧。其實嗰一下咧，佢揾只狗嚟 可以繼續嘅，我哋狗咬狗骨都得。 佢其實揾只狗嚟咬我咧，唔係關佢事嘅，或者係我甚至乎唔需要佢再請我食飯，因為其實佢根本冇錯，係只狗要嚟咬我嘅啫。咁嚇，咁所以其實喺中間見到不同的狀況底下咧，有機會可能是一些嘅線索，我感覺上啫，但我不能夠 100% 肯定咁樣咯。 係咯，所以嗱，呢個亦都係即如果你作為一個所謂科學，跟住諗呢件事嘅時候，即係呢個絕對係我當事人可以係咁樣演繹。咁但係唔係當事人嘅話，就係你點樣確定嗰個人 同意又 唔同樣？第二就係如果係第二啲文化嘅話，其實。那個文化裡面的結構都未必講得翻嘅，但你又會有話有啲咩關係嘅，所以就喺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好 critical， 即係一個批判嘅角度上邊嘅話咧，有啲係唔能夠好確定嘅，咁所以前世嘅經驗咧，往往就會有一個咧係被質疑嘅地方。嗱，唔代表冇嚇，只不過真係要去證實係一個困難嘅事，要科學地去證實係一件好困難嘅事。 你除非你 check 得到啦嚇。你 check 到，甚至乎同你 check 到同你而家嘅你有冇關係啊？係咪？ 係啦，點樣 check 到同自己你有關係？有時都好困難噶嘛，係咪？所以咩叫而家嘅你咧？咁啊，咁亦都一個 而家嘅你都唔係你，因為你都唔存在。 咁而前世今生亦都好得意，就係話其實當即係呢個 Brian Rice 咧，其實佢個前世今生本書英文名根本就叫做 Many Lives, Many Masters， 其實。第一本已經有 master 呢個字啊， 咁後來佢再佢繼續寫嘅時候咧，佢啲 master 就好清楚，係好多係靈體嚟嘅，係好多係所謂指導靈添， 高靈啦， 高靈啊等等，所以其實已經係涉嫌佢一早已經係有呢個咁樣嘅觀念，咁亦都引嚟一個問題，就是、當你做催眠嘅時候就有危險啦，因為咧其實亦都。即如果我哋再岔開遠去遠少少嘅話咧，甚至催眠師有一段時間係會一段時間突然出咗好多問題，就係、是、因為催眠師真係可以植入思想，係、 嗯、啊， 係引導你覺得有嗰一件事、 啊啊， 所以甚至咧有一個有一個即係病徵啊，叫做 false memory syndrome，、嗯、即係虛假記憶症候群啦。即病徵啊咁樣，咁呢個嘅現象係即係甚至係法律界喺西方法律界都好 concern， 甚至成為一個組咗基金會將呢啲咁嘅案例咧，幾百個呢啲咁嘅案例咧擺出嚟。咁、那個案例一般都係講緊就係話，即係經過咗催眠之後，嗰個例一個女子咁咧，就會覺得細個時候被即係屋企人咧係性侵。正相反，但搞到後來 check 個 check 係冇呢件事嘅，咁似乎就涉嫌就係喺催眠嘅過程做呢樣，咁所以即出係有意無意，係咪即刻意未必嘅，但係引導係引導，即係好似成為咗一個記憶咁樣，甚至深深相信有呢件事發生，所以喺一個呢、這個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提醒嘅研究嘅。的結果，因為已經出現了咁嘅成果，所以美國嘅medical associations 啊，或者係精神科嘅 associations 啊，都係好清楚要唔好去做呢類嘅，即係催眠去引致到有呢種咁樣嘅 false memory syndrome 是好 aware 嘅。 絕對絕對同意嘅。嗱，我講少少啦，即係因為。譬如我好做好多啦，咁其實我哋咧係好嚴格噶，即係咧，當我哋由我哋學開始啦，都要講得好清楚，我哋唔可以咧去俾一啲唔屬於個 client 嘅 information 佢，又傾偈嘅時候嚇，咁我哋通常都係引導佢講一啲嘅嘢，但係 on the other side， 尤其是喺個催眠狀態入邊咧，我哋只係去引導嘅啫，引導佢啲嘢出嚟。嚇、啊，即係譬如我做過我 client 嗰啲，就已經知道好清楚，佢會自己講嘢嘅，而唔係我去夾硬呃啲 information 落去嚇、啊。即係除非佢之前已經講咗佢要啲乜乜乜，咁呢個就可以幫佢咧強化佢某啲嘅自信，但都係由佢出嚟嘅嚇。咁、而佢完全知道得清楚嘅，就唔係佢去一個咧模糊嘅狀態下邊。你而家咧就已經係嗰個創傷冇咗啦，絕對唔會講呢啲嘢，因為喺催眠嘅過程入邊咧，假設我講用回溯。咁樣樣咯，喺回溯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佢就算去經歷翻童年某一啲嘅重要嘅事件啦，或者一啲嘅場景 ，even 可能好 minor， 但係令到佢事後即係以後嘅日子咧影響好大嘅一啲我哋所謂種子片段嚇嘅時候，佢去經歷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去以一個抽離嘅角色去睇，唔係要去做一個嘅創傷嘅角色嘅，係抽離地去睇，然之後咧喺呢一個嘅場景入邊，佢以前一個好自我主觀嘅角度，佢覺得啊，阿爸鬧我嘅嚇，佢係衰人嚟嘅。但係其實咧喺個角色入邊見到阿爸，原來咧佢有佢嘅苦衷嘅。咁其實嗰一下就係將佢個情緒點樣疏解咗嚇，令到佢更加客觀地去見翻成件事嚇。咁所以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邊係好要好小心。我成日都話咧，做催眠係要好你個説話，每一句説話都要好小心地去作出一個嘅調整。如果不是的话，所以坊间有很多的催眠师，其实都真的有令人担心的一个现象。 是的，那很同意，即如果即用我有限的心学 的知识，即 我和对方即我的 position，往往就是如果我们进入回我们很容易 re-traumatize， 即再受伤，所以很需要就是體諒，睇對方就體諒嘅一個 position 啦，即係呢個換位思考啦。另外一種就係 meta positions， 即係抽離少少咁樣係， 同意 引離開咗呢個局， 離開咗個局啊，係啊， 因為當局者迷嘛，所以然後嗰個 meta position 好似個旁觀者稱去睇翻呢種嘅關係，所以呢個都係。即係 NLP 好咩咯？其實大部分嘅治療都係要清楚地要 啲唔同嘅 position， 要善用啲唔同 position。但係如果係童年受過傷害嘅咧，呢個第一 position 咧要特別小心，因為好容易 re-traumatize。咁當然咧，即係有一啲嘅做法，如果唔係 traumatize 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用即係有啲 therapy 叫做 re-inscription， 即係將你以前嗰個故事重新咧改寫你以前童年嘅故事，就去化解轉化嘅。咁當然呢、這個。即都有 controversial 的地方，即係點樣唔好進入第一 position， 要係即係第二、第三 positions 咁樣咧，係善用啲，否則個都係危險。 去到 therapy 入邊就好複雜噶啦，因為每一個咧都係要好小心，點樣牽涉到佢，唔好令到佢再受傷，甚至乎你嗨到佢見到佢唔同嘅反應，你要即刻幫佢抽離。嚇，呢啲就係治療師佢要做嘅角度同東西啦，咁我哋都可能遠咗少少嘅嚇，翻翻去個潛意識嗰度，係啊，翻翻去我哋個潛意識先。 所以另一個好得意嘅，即係首先所講嘅話，即係前世嘅經驗咧，即係其實好，因為 psychology 其中一個就係會研究一個咧係輪迴呢種前世嘅經驗。咁嗱，前世今生呢本書後來再繼續落去嘅話。都會繼續去研究，佢亦都會講，佢話研究啦，佢講好多 case 啊咁樣。嗱，我從佢後來嘅書裡面引述，佢講佢嘅聲稱都話，即係 80% 係真實嘅。咁當然佢冇講到點樣嚟知道係真實啦，但 係 起碼有 10% 咧係錯誤嘅，係自己想像嘅，唔係真嘅。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就背後。即係一個前世嘅經驗裏面咧，點樣能夠去分辨乜嘢叫真實經驗？呢個全部佢講嘅啫嘛，係咪？但係點解會80% 有10%？但係無論用你個治療師推動呢樣嘢嘅話，都要承認，唔會你所講所有嘢咧， 都一定真， 都係真嘅，都有自己嘅部分。 過程係真，佢講嘅嘢講過出嚟嘅嘢，呢一啲嘅 script 係真，但你唔能夠講佢背後嘅故事係咪一定真？ 所以我哋好中意有个前世经验里面系咪即系代表有前世？咁你里面前世嘅嘢系咪真实嘅咧？咁如果要求真啊去证实嘅话咧，呢个就出现咗个困难啦。佢讲嘅经验，当然甚至一个疗愈嘅经验添，系咪？因为你呢个即系里面产生咗个某种意义化解嘅话，都可以帮到佢嘅。咁呢个系明白嘅。所以佢有个即系作为一个治疗嘅方法，佢有佢嘅价值。但同时，如果用呢个治疗方法去证实前世咧，咁又有一个问题。咁所以呢个嘅源流咧，其实系并冇证实，因为反而有好多根本就系讲紧通灵现象多过前世即系轮回嘅现象嘅。另外一个好得意就系喺超心学入面最多研究，真系做科学研究嘅，或者甚至系做一啲个案追踪嘅话咧，系一个 Stevenson 嘅人物。咁呢个都好多人都出名，都出名，好多人都会讲关于佢做嘅研究啊，甚至系话佢真系有啲个例子就话哦，我這個細蚊仔能夠找回，即是他找回前世的經驗，之前是哪一個人，總是附近的，去回他住的地方，他所說的經驗裡面的東西真的證實都是真的，有哪一 個人在，哪一間房，哪一間房裡面有什麼，即是最經典的那個，其實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這樣的例子，同時這個跟剛才都提到一個問題所在，就是這樣是不是證實到这个前世 就是他的前世呢， 这个是不是他的前世呢？特别在 Stevenson 里面，他那个有他其中一本的这些这个个案追踪里面大概20个这样的个案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印象很深刻的，即如果看过之后就觉得这样都可以，就是说例如这个人现在我们找他前世经验，这个小朋友前世经验，结果呢就哦就前世找，就找到个前世经验呢，就是嗱，呢個叫 A 啦，揾到個 B。呢個 B 咧，同呢個 A 咧，原來有得意喎。佢幾時死咧？佢唔係喺 A 出世嘅時候，甚至之前死喎。係喺 A 3.5歲嘅時候死。 鬼上身嚟嘅係嘛 ？A 3.5歲嘅時候 B 死，跟住個靈體 係咯， 跟住入咗嚟咯喎。 咁佢3歲之前嗰個係邊個咧？ 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上面，呢、這個點解會又會 classify？ 點解會被納入做呢個輪迴嘅經驗咧？呢、這個點解唔係靈侵咧？甚至後來呢個 A 咧改咗名啊，叫花 B 咯。 係嘛？ 連個 真 係好慘，真係好有趣喎！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上面嚟講嘅話咧，我哋要 好小心去 好刺激我哋嘅思想。其實我哋即係我亦都有一個更深層嘅反思，就係其實咧，當我哋接觸好多唔同即係嘅心靈現象，甚至即係鬼魂啦、啊，或者係好多啲心靈感應啊，等等好多或者通靈啊，咁好多其他嘅現象，我覺得喺我研究裏面咧，喺好多唔同嘅好複雜嘅現象裏面咧，好似有一樣嘢入其中一個理論咧，我覺得好值得去深思嘅，就係我哋裏面，例如我出世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即係我哋嘅意識啊，或者用佛教嗰啲，即係你嘅心識咧，其實咧係。在我哋里面嘅， 呢 个里面里面其实好似我哋啲眼体咁样，我哋眼件嚟嘅 ，hardware 嚟嘅。我哋唔系由零开始嘅，可能我哋要喺个现实喺呢个世界里面咧，攞啲硬体成为我自己嘅硬体嘅。而嗰啲硬体可能系以前嘅人，过身之后摆低嘅硬体嚟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有可能就系会，当我哋进入我哋嘅硬体里面嘅一啲已经隐藏咗嘅记忆咧，我哋会揾到一啲过去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嗰啲资料嘅喎。 系 即系我哋好似 data recovery 咁样嘅喎。 如果咁样讲，其实都好接近卡翁所讲嘅集体潜意识啦吓。咁即系喺集体潜意识入边，你可以揾到某啲个体嘅潜意识。 冇错。 佢嘅 information， 你可以揾到整个文化族嘅吓嘅一啲嘅潜意识吓。所以譬如话系十字架就系代表神圣嘅咁样样吓。咁譬如话系譬如中國咁樣樣咧，燒家衣咧就係代表要即係同鬼魂有關嘅咁樣嚇，呢一啲唔同嘅 meaning 嚇，咁所以其實係頭先你所講，我每個人當佢可以有潛意識，佢有集體潛意識嘅時候，你只不過喺你嗰個資料庫入邊係，你可能唔知道自己攞咗啲咩 information 啫，係嘛？ 冇錯，係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就係、是、如果咁講法嘅話咧，即係我亦都甚至咁樣去諗啊。又舉你其他例子，即係講我諗起，突然之間諗起啊，其實一個好心靈嘅現象就係話，即係一啲 media， 即係靈媒或者以前嘅文米婆咁樣啦嚇。咁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嘅，咁啊個名叫 Gordon Davis， 咁個人係點嘅咧？嗰個人咧就係、是、突然之間好似過咗身咁樣，咁佢啲朋友啊、屋企人咧就揾米婆咁啦，揾呢個靈媒咧就去揾翻佢出嚟啦， 揾佢個靈體，即係 咁 叫 佢上身咗之後咧，啊把聲都出埋嚟喎，跟住 Gordon Davis 把聲都出咗嚟。 Gordon Davis 嗰陣時係去咗邊度㗎？知唔知道㗎？ 後來先講俾你聽下。 好啊， 唔好咁快講， 唔好咁快開估住。 開估住啊！咁佢最初就話：哦，咁佢好似死咗咁樣。咁於是乎揾佢，啊，結果佢把聲出咗嚟，跟住就話佢喺個陰間裏面咧，好辛苦啊，好慘啊，咁樣你會點樣對我好啲啊？咁樣諸如此類咁樣。結果隔一段時間，咁同埋佢講到一啲咧係佢屋企人先知嘅資料喎。 OK。 咦，又真喎、啊！咁你把聲係咁樣樣，你講嗰啲資料啦，係唔係我屋企人點會知嘅啫？咁樣樣，咁你呢個靈媒冇理由知㗎。咁結果咪相信啊，佢真係接觸到嗰個死咗啊，咁樣佢真係死咗咁樣。但係結果隔咗幾年之後咧，就發現佢根本咧就只係暗亞底移民咗去走咗第二度地方， 偷渡咁樣， 偷渡唔見咗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去咗另一個州咁樣揾翻出嚟。咁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現象。 你又可以講到啲秘密，但係咧， 點會知道個秘密 咧？又好似係又點解佢會喺陰間咧？係嘛？又點解佢會受緊苦咧？咁究竟佢所講嘅嗰啲嘅受苦係佢喺嗰個嘅地方受嘅苦，定係真係喺一個陰間受嘅苦，定係嗰個靈媒本身都係受苦狀當中咧？係咪好吊鬼？但係我覺得咧有個位咧，我可以分享一下嘅，因為譬如話，當我去做即係我哋做心理輔導啦、心理治療啦，咁其實同個家人咧喺。 有時嗰個嘅對談嘅當中咧，其實係你會進入咗一個狀態嘅，即係其實真係好似頭先所講一啲我哋 entrance 嘅狀態，就係咁你會覺得好似中間有個無形嘅力咁喺度，喺一個牆啦，我會話一個牆喺度。咁我試過有一個經驗咧係好有趣嘅，咁我有個 client 就係佢講緊佢個夢係點樣樣啦，發緊一個夢，咁但係佢個夢咧就佢有啲細節話佢唔記得嘅。咁跟住咧，我就形容咗咧，就係、是、啊，係咪好似喺某一個電影場景入邊然之後有個嘅太陽升起嚇，咁、喺個地平線嗰度，跟住你就跳咗去另一個嘅場景，就係、是、去到一個城市啦，即係個城市係點樣樣。跟住因為佢冇講過呢一 part 㗎，佢就話我喺呢個場景，跟住就然之後唔知點樣樣咧，就喺另外一邊，我唔知道點咁嚇，唔記得啦嗰啲。跟住我就講咗呢一堆類似咁樣嘅説話出嚟嚇，咁好得意，佢就個客人就話。是啊，其實 exactly 就是我的夢，它甩了的那個部分，好像中間是有個連繫，為什麼好像無緣無故 catch 到它一些 information， 而我不 suppose 知道，那人與人之間原來是很有趣的，當你跟一個人呢，他連你嘗試可能跟他連結的時候呢，可能真的會，我不知道是 feel 還是沒有，那些 information 呢你就會出來，很多時候都是的，做 case 的時候呢會說了一些他的東西，然之後佢忽然之間就喊噶啦，咁佢又覺得好，因為佢可能唔知點解佢又講唔出口啊，而喺我把口度講咗出嚟，好有趣噶呢啲位。咁其實卡翁佢自己都有唔同嘅心理治療大師啦，譬如我哋嘅 Milton Erickson 都好多呢啲咁樣嘅表面上好似好吊詭嘅故事，或者係好離奇嘅故事，但係其實好 common 嘅。 其實唔離奇啊，我覺得亦都唔係超自然，我根本真係自然，因為從卡翁嘅。集體潛意識的理論，即係我自己個人都係咁樣啊！即係例如我做 coach 噶嘛，我做當你進入一個狀態之後咧，突然之間唔知彈出嚟，都唔知點解岔開嚟講嘅，無啦啦講啊，你都好中意食嘢咁樣，我突然之間我從來冇話俾人聽咧，其實咧我有暴食症， 係嘛？哦， 突然之間喎，即係 係嘅。 哇！你好，我覺得你好中意食嘢啊，咁樣。 你 feel 到佢啲嘢咁。 我突然之間，我其實冇 feel， 我唔係 feel 佢喎，佢自己走出嚟嘅。呢個點啊？我唔講唔得咁啊，講出嚟。咁我都無啦啦岔開嚟講嘅，咁啊，原來有關係 嘅。咁所以喺呢個 moment 嘅時候咧，聽眾已經進入咗個狀態，你就咧去可能忽然之間就會彈咗出嚟咧，知道我哋咧喺第三節翻到嚟會講啲乜嘢。你哋去 feel 一 feel 先好唔好？我哋轉頭再翻嚟嚇。